新传媒属下电台剧别得958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政府开始就冠病疫情爆发到去年8月间，我国抗疫第一阶段的工作展开事后检讨，并且会在完成检讨之后公布结果。财政部长王循财是在国会代表李显龙总理答复反对党领袖不丹星的询问的时候透露这个消息。另外，卫生部正在收集和分析冠病疫情期间的数据，并且将会发布特别报告，评估疫情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和主要的导因。卫生部长王宇康在国会说，计入人口老化因素之后，本地去年的冠病死亡病例达到804起，较超额死亡人数的大约 52%。 此外，王宇康也表示，如果冠病疫情恶化，我国将会扩大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重新启动合力追踪和 Safe Entry 访客登记系统。他提醒公众不要删除合力追踪应用程序，或者掉了变携器，遗失或者是已经掉了变携器和 Safe Entry Gateway 感应器的国人和企业应该通知当局。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本地昨日没有新增加冠病死亡病例，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少过3000起，报2271起，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 1.1。 通货膨胀加重了市镇理事会的负担，当局会在必要的时候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减轻居民的压力。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荣喜国会说，这些是为了确保市镇会的财政可以长期持续。过去一年，本地因为财务困难向银行寻求援助的消费者有所减少。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在国会透露，本地家庭偿还债务的整体情况亦都维持可以负担的水平。国会三读通过新加坡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本地和海外被定罪和罚款至少10,000元的人将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我国宪法原本规定，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被定罪和罚款至少2,000元的人将会失去国会议员资格。国会亦都三读通过领养儿童法案，在法案之下，所有有意领养儿童的人必须先通过评估，领养父母亦必须出席领养前的说明会，以便更好地了解细佬哥的需要等。总理公署宣布，李显龙总理即日起到星期六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工作访问，出席亚细安美国特别峰会。新闻报告完了。